天只要有你陪伴。 只愿和你相爱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第一首浪漫对唱情歌，和小师妹严艺格一起合唱。歌曲描述了打开心房重新相信爱情的那种心情。动力火车说，这是新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特别的歌。过往的动力火车录音啊都是两个人，这一回三个唱将来合唱，从歌曲的分配、诠释的方法到唱和声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上榜5周，得票1120分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海蝶音乐 By Two 桃花旗袍。 看见桃花旗袍，青色绣花可人家笑，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踮起脚尖旋风风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十七花一微妙微笑，桃花旗袍好的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。桃花旗袍随清风摆摇， 桃花是缘分里最曼妙的寓意，旗袍呢是中国衣饰当中最婉约的哲学，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，就如同是最强的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遇上了内地最摇最电的耀乐团，迸发出了这首《桃花旗袍》，让你眼前一亮，却又耳后余音。By Two 桃花旗袍上榜4周，得票118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研国际信唱不完的副歌。 总有人嘲笑爱会沉醉，也有人坚定爱会熄灭，总有人为爱难以入睡，累积的悔已无路可退，摇晃的眼泪爱无是非，最怕给错觉不停轮回，爱的温柔是爱了以后，爱的勇敢是停在段落，为你唱过的歌两句就够，前奏唱不到副歌，疲惫的心想放手，风筝飘到远方，剪掉线任它流浪，我想要唱完副歌，让决定能决定快乐。说人有梦想要追，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，你想走我不会再靠背，顶多唱歌配合些泪水，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，唱不完副歌

精心的生活。朋友，烦恼是这么多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，请你坐坐，有空来坐坐，一杯红茶，几句实话，胜过那春盏烈酒。坐坐，有空来坐坐。朋友，你是否还执着？有什么心事让你不敢说？请你有空来坐坐，有空来坐坐。 北京时间21:00